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 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破镜会。 好，是，回到来。 第二節，朱凱迪剛才我只係講咗啦，即係我覺得香港人呢，即係欠佢，又冇欠佢，但係我覺得香港人應該俾翻，即係appreciate佢嘅勇敢，即係我覺得係呢個緊要嘅，見到佢即係大家都拍一拍個膊頭表示支持啊。咁頭先 break 嘅時候呢，就話出年928可唔可以整檔現場搏擊會啊？點解得啊？ 点解咋？你哋喺现场你知咋？现场 OK 啊！即系我都多谢啦，嗰日咧有好多听众咧走过嚟同我同埋Donna一齐招呼嘅， 真系喎，即系讲得出嘅喎。 我有听你哋节目噶，咁样系咯， 咁啊，尤其当然Donna更加多啦。 所以和理非呢条路线系有得行落去嘅，系睇下点行嘅啫。 其实我真系想讲啦，我真有问嘅，我真有几个系错，明明错嘅，即系讲翻啊，你点解咁中意听我哋节目啦？咁我睇下系咪真噶嘛？ 因为听Donna啊嘛， 唔系。 呢啲嘢我哋真係唔好認識，係即係老實實。 佢話花生台食係聽呢個添， 點解呢？就佢話其他節目成日鬧人啊，我哋呢個呢就好有養分。 我哋真係好少鬧人。你嗰個都係你個話，係啊， 係咯，佢就話即係其他都係唉鬧鬧吵吵咁樣嘅，但係你哋搏擊會唔同啦，你要分析下啲時事啊，又有啲見地啊，又有啲學嘢學啊。 所以呢樣嘢呢，都要去好大 credit 俾阿 Raymond 嘅 producer，咁中意分析咁多古怪嗰啲咁樣啲啊啲論述，係即係我覺得有啲嘢，即係譬如有啲網友佢同我講話，我其實唔係好同意你琴晚節目，又或者唔同意我琴晚節目嘅分析。問題就係我集集都唔同意喎，屌<笑> ，sorry， 問題就係話佢話，但係你講嘅嘢幾 inspiring， 即係有啲嘢你講完，我就算唔同意你分析都好，我都會諗，因為你 raise 收到嘅嘢呢，其實我覺得係我哋幾另類嘅，其實講啲嘢都係啦，即係你係會 inspire 到人哋去諗一個方向，佢同即係佢心目中呢件事嘅分析係點囉，唔係就係話我 唔同意你，係啦，調返轉頭 reinforce 返佢自己嘅belief都得嘅，係啊，即係我覺得呢個緊要啲囉，係咯，即係戇居嘅呢嘢又講咁都得，因為我哋係 sorry 講九次 ，sorry， 戇居個主要喺你邊啊？你都喺嗰邊咯。喂，唔係喎，要出下雞先。12月22號花生台網聚，呢個12月22號。 你又去聽Diana唱歌？ 呢個陣間再講，係啊，咁12月22號呢，就報名重促380蚊位喺倫敦大酒樓嘅，咁呢，如果報名嘅話呢，你可以 PM 俾相關人士啦。我嚴重講，我唔知今年係咪又係食倉魚。 我希望食咗兩條，唔好食倉魚，黃臘倉，好撚難食。 呢啲聚會幾時都唔係關啲嘢食事㗎啦，係咪先啊？我哋又唔需要自己帶嘢去食，我哋又唔需要啲人喺度高呼我哋當下好嘢 ，Chris 好嘢。 咁Raymond 好嘢，我哋又唔需要呢啲嘢，要嘅，同埋攞花生俾我哋食。有需要， 有需要，我哋完咗之後夜晚可以再燒嘢。呢個都得比較 evil 少少，但我哋可以去，係啦，擺埋一邊先，嘢好唔好食？係啦，OK嘅，我哋都咁咪有啊！大家最鍾意嘅院長，同埋阿昌，咁因為呢，其實你都知道佢哋係好需要人支持，因為大家唔支持佢哋，佢哋會俾人打，因為你知道即係滅亡呢家嘢呢，係需要好多經費同埋好多心力先能夠完成得到。你諗下冇做匪類幾個禮拜，已經好多聽眾話俾我聽，佢哋強烈要求呢個匪類復播，因為黃毓民係未滅，唔係我哋滅，係阿昌昌同埋阿院長去滅。咁但係問題我都要幫佢做宣傳，佢哋係需要你嘅支持。如果你覺得本土派係需要監察嘅， 參加我哋個網聚，俾啲實質上嘅支持佢，我哋大嗌即係鬱敏而家咁樣，即係選唔到呢，其實都好多人都好失落咁樣睇落去都。繼續講落去呢件事，鬱敏係咪？ 佢都繼續㗎啫，抱落去其實。 大家都仍然可以聽到佢聲音嘅。嗱，兩睇嗱，本來佢嘅節目呢就逢一四，每晚都個半鐘定一個鐘，我唔知係馬敬東係比較俾我清楚。咁但係你話而家轉咗個模式，唔喺個網台播，喺個 Facebook 做 live 呢，其實老老實實就同老蕭呢係冇分別嘅，即係話就話唔做節目，但係原則上呢，佢一有啲咩喺條尾想噏嘅時候呢， 冇咗㗎啦，佢嗰個 又會有個人走去攞部 cam 嚟拍住佢，又會整個最新消息嘅。時間上我唔知係咪佢同老蕭都係咁 frequent Facebook live 啊，我哋有朋友放工日日喺度自己 Facebook， 即係有幾個人睇？<笑> 四个今日有 边个？ 我呢已经有两个啦。 我一路搭天星小轮，一路影住个海， 即系旧朋友啊！我哋 有咩睇咧？其实 ，sorry， 我冇现即时睇， 冇噶， 我后补。佢咪上船影住个海，影 我知边个啦，咁样，我知边个啦，我知边个啦， 有份， 我都有份睇。 四个入面有三个喺度， 三个。 咁话唔定呢都系你好 artistic 嘅一个感觉嚟。 其实琴日我哋有直播 表演艺术 煮咖啡嘅，琴日 煮咖啡我都有睇， 四个， 我有睇啊！嗱，我开完个电话啦。 唔系嗰个， 都系都 嗱，平心而论，寻日煮咖啡嗰个即系值得睇嘅， 系啦，几好睇啊！ 今日嗰个就即系， 唔系都听唔到讲乜 靓嘅，不过 运船浪 系咯，即系有啲问题。 一切运船浪睇 Facebook Live 度。 咁啊，系啊，嗱，讲翻头先个问题啊，即系我觉得 网聚系嘛？ 系啊，网聚咪报名啦，搵阿曹总报名啦，搵我报名，搵阿土报名，搵阿 B 哥报名吓，相关嘅人搵阿系啦，搵边个报名得啦？ 讲紧咩？即系阿郁文都系用嗰个 Live。 嗰 樣嘢 啊，我哋都考慮下遲啲用 Facebook 做 live 啦。 我哋喺網聚用 Facebook live 啦， 做十分鐘做八分鐘嚇。唔係，我真係有一次試過喺屋企做，即係用個電腦嚟做 Facebook live， 但係我覺得都幾多嘢要搞，因為你係要顧住部電腦呢一樣嘢，跟住顧住個鏡頭，跟住又要 fit 啲嘢過去播，跟住要自己準備講嘢。其實自己一個人真係好難做，你真係要有個人 on panel， 好似出邊阿 Sam 哥而家咁啱啦。 唔系想摆度嘅啫嘛， 你睇住部 cam 就系，但系你搏住出边啲电脑，你要睇下佢有冇断啊，睇下有冇声啊，好多嘢搞。因为好多朋友 Facebook Live 嘅时候，你真系搵部电话就易啦，因为佢收咪啊，又或者个镜头冚唪唥喺部电话度啊嘛。但系你真系做一啲认真嘅 Facebook 广播，其实系要搏电脑搏性嘅。你系真系好多嘢 setting 要搞，好 Q 烦。但系问题咧，我觉得咧，暂时嚟讲 ，Facebook 咧都系试验性质。咁啊，网聚可能会试下啦。咁啊，但系实际上咧，我觉得即系比较听声嘅人咧，我哋听众都系比较多听声嘅 archive 多。live 咧有吓，多谢 Elky 喺澳洲睇紧直播啊，系即系都有人同我哋讲紧嘅，系啊，真系非常之多谢大家睇 live 嘅。咁就我真系事实上系嘅啊，原来佢哋有睇边 个啊？ 路人月啦，路人月有睇啊。 哦 ，OK， 系啊。咁本土派系咪真系需要监察呢？其实我觉得真系要嘅。接翻上一节第一节个话题就系话，唔系话我哋对所有新任或者立法会嘅新面孔咧，都有同一种怀疑嘅。即系譬如老实讲，就算我几憎所谓叫热血公民都好啦，郑松泰咧，我唔觉得佢翻工系有问题嘅，因为始终系一个翻惯工嘅人，我唔觉得佢九点钟开会咧系会避而不开，或者突然间会走头。即系我只系有啲。懷疑咧係梁仲恆同維晶兩個人嘅啫，因為好坦白講，而家 學都可能走堂啊，走堂。 呢樣嘢係啊，我唔即 係我係我嗰時係， 即 係八點半嘅堂唔上。 即係大家讀過書，你唔好話俾我聽，你未做過學生啦、啊。有啲堂走得嘅，大家係會用盡所有方法，一定走。問題就係話路線問題，我係真係我唔明白究竟青年新政，如果佢要做啲所謂叫抗爭行動，點解要喺議會做？你要知立法会开好多会呢同政治系冇关嘅，例如一啲拨款啦，例如一啲政策问题啦，咁政策问题系牵涉到你究竟个政策，究竟你嘅 cabin 又或者你嘅议员办事处里面有冇人属相关嘅政策喎。咁好老实讲，我又唔觉得一个梁天琦 BB 系属晒所有政策，每一个政策佢都可以睇晒所有文件，而可以帮梁仲恒又或者游慧晶准备一边讲词喺个立法会里面滔滔不绝咁演讲。即系呢一样嘢同黄毓民咧分别就好大啦。黄毓民我够胆话咧，佢系真系即系佢可以睇一啲文件，又或者可能啊讲两句，可能帮佢写咗啲 point 咧，佢系真系自己可以读好耐嘅。我真系唔觉得游慧晶可以做呢样嘢。即系你可以话我好唔公平，但系 学下得嘅。 你如果你系进入咗个立法会，你系香港选民嘅代议士，而你唔珍惜每一个发言嘅机会，你只系。忠于你自己所谓叫肢体抗争，又或者系一啲理念上嘅抗争，我到呢一样嘢我而家都唔明白，即系大家都有睇到嗰晚开票啦，大家都有睇到9月4号嗰时嘅选员嗰个情况啦。你要知道梁仲恒几咁郁郁而谈吓，同、梁天琦喺度比较摄影机摄住，我哋觉得今次嘅 campaign 好成功，我哋觉得今次咧展示嗰个理念就好紧要，即系我真系好捻想讲粗口，究竟乜嘢叫宣传嘅理念咧？而家香港人多咗个咩理念咧？香港建国啊？定还是觉得香港听日六沉呢？ 我真係唔覺得有咩理念宣傳咗出嚟。問題就係話 ，OK， 而家10月12號開啦立法會，你嘅理念點樣體現到你嘅工作日程裏面呢？ 拭目以待。我想讲下， 即系我觉得你将佢同埋阿郁敏啊，或者其他啲咁加有经验嘅一啲嘅立法会议员咧嚟比较咧，又唔系真系太公平嘅。 当我唔公平 系啦，即系似你调翻转头，你仲有一扎，即系一山还有山低噶嘛， 边啊？即系有啲建制， 我又唔觉得有低啲、啊。 你完全， 除非佢唔开会啊，另外一件事啊。 建制嗰啲有啲连名你都未听过啦，可能做咗四年之后话啊，呢、這个系 黄咩光嗰啲啊，爆嗰、那个我都未听佢讲嘢啊，嗰啲 我都好似冇发过言啊，甚至冇可能冇 冇质询冇性噶， 基本上乜都冇讲，净系禁制同即系 agree 或者唔 agree 啫嘛，即系赞成唔赞成啫。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但系我又咁睇嘅，即系我都有一个叫做所谓嘅觉悟，即系我觉得即系。以呢啲咁樣嘅新丁嚟講嘅話咧，即係我唔會期望佢入到去咧，就係、是、對呢啲咁樣嘅政治啊，或者對呢啲嘅議題啊，有好深嘅認識。 咁你對佢嘅期望係咩咧？如果你係佢嘅選民， 嗱，即係我就唔係佢選民嚟嘅。咁但係咧，即 係如果係 咩？ 你係 我唔知啊。 B B 關我咁鬼事。 你唔係嗰個九歲咩？ 屌，唔关我事。嗱，咁好啦，嗱，但係我諗，就算我自己代入佢啲選民嚟諗啦，即係佢哋係。在議會入面扮演嘅角色，可能都是就一啲嘅議題，去盡量諗辦法，就話，咦，即係我會喺呢個議題喺我嘅立場嚟講，我應該係點樣去做咧？咁樣 即係市民會點諗啊？咁樣咯， 佢會自己去做。 哦，我真係希望 成嗰啲嘢，佢可能 ride on 人哋，譬如話。咪同嗰個其他嗰啲點樣去合作，或者係調翻轉頭，咦有啲嘅嗰個立場，佢係行嗰啲所謂嗰啲老泛民嗰啲嘅一啲嘅立場， 即係比較保守嘅路線， 咁咪專登同佢行對，即係談打對台咯。即係可能對佢嚟講，其實咧呢啲咁樣嘅，可能未必係需要好主動嘅做法，少少被動睇人哋點樣玩，佢自己作決定自己嘅方向，其實呢個最簡單。 同埋你真係唔好 expect 佢個個好似 Elvin Young 咁一行出嚟，咁樣講咯，因為 Elvin 你真係浸咗好多年，其實好多都係有黨派都浸咗好多年 啦。有咁嘅 talent 嘅，都唔係個個做黨。 即係其實我對梁仲文即係由 B B 我都係觀望態度咯，即係我又未好 negative 諗佢哋嘅，即係佢哋一定唔會係好啲見地好獨精闢獨到噶啦。但係起碼我諗佢哋肯抗爭都 OK 嘅。 我只係想提一樣嘢出嚟，就係話你可能有啲朋友都覺得投梁仲文冇問題，又或者佢係游蕙禎嘅支持者都好。而係你要俾到自己一個 guideline， 四年之後你點樣 assess 呢班人喺立法會嘅工作？ 咪睇佢大嗰啲會唔會即係走數咯？ 如果唔投票如何咧？ 譬如23條，佢唔係話俾我聽佢通過嘛？支持咁呢啲都真係冇下次噶啦。 唔係咁你咁你有幾樣嘢啊？第一你就係去唔去啦？第二就 係 去 stream 噶啦，但有 去咗你係咪棄 權？好難講喎，真 係。第三個 option 就係反對，第四個 option 就係贊成。咁呢四個 option 佢中間走賺空間。 好似上次咩譴責咩朱凱迪嗰個，佢哋都即係嗰兩個都冇簽到聯署嘅。 係啊， 即係我哋覺得好奇怪咯。 咁睇下大家點樣 assess， 為咗表現自己不同而去做一啲不同嘅事情咯，好似係咪啊？ 咁就細路得細喎，小學雞喎。 但係我諗即係點都好啦，即係我諗喺一啲即係大是大非嘅面前，即係嗰啲我哋會 expect 佢咧，就點都好啦，就要同即係市民嘅期望咧係要一致嘅，就係話你千祈唔好去做一啲嘢咧，係會令到香港嘅民主進程咧係會有機會係 倒退， 甚至係倒退嘅。即係呢個係最基本㗎啦，即係你係咪真係可以有班人走出嚟一齊係保衞我哋嗰啲嘅核心價值呢？我唔會 expect 佢做一啲好驚天動地嘅嘢出嚟嘅，其實，因為佢諗嗰啲嘢呢，譬如你話嗰啲理念嗰啲呢，其實係好難付諸實踐㗎嘛。 係呀、啊、大佬你話俾人聽你理念係乜喎，大佬點樣體現呢？ 兩 日工作當中得 㗎，但係有啲好實際嘅嘢可以做到㗎，就係佢點樣去配合返其他嗰啲嘅民主派嘅議員， 非建制啦，唔好講泛民啦，而家 民主派啦，即係或者你叫非建制冇所謂啦，即係我大家知嗰班人，你點樣配合翻佢哋一齊 ？OK，as long as 嗰樣嘢唔會係因為喺 fundamentally 咧去影響到佢哋自己嘅立場嘅，咁大家就要一齊去合作去對付牽制住個政府。 我覺得佢哋就係永遠就係揾政治之間，佢點樣喺啲政治嘅對抗裏面遊走，合作從來都唔喺佢 agenda。 佢啲合作我就驚即係民啲。 即係啦，你話我悲觀就咁話啦。即係投票意向，我都唔會覺得 呢、這個就係我開頭嘅講法啦。即係話其實佢咪喺度，等於喺呢個中間入面去揾到自己一個即係。 即係可能佢 難聽，好聽啲叫係點樣累積。 佢都同意嗰樣嘢，但佢唔會同你一齊企埋一齊咁樣咯。 某啲范国威路线， 你唔会 范国威后屘都叫融入咗个非建制啊，系咪先？ 因为我开头嘅时候好欣赏范国威噶，佢永远就喺传统泛民同埋人社之间游走，佢要攞个平衡点啊，点样参与你个拉布？但我又唔需要话俾人听，我系抗争紧。 系啊系啊，佢低调地参与， 低调地参与吓，同毛依依嘅角度咧差唔多嘅啫。 咁大家 欣赏佢 点睇乳鸽咧？今次喺呢、這个 乳鸽要问你 喺呢个啱啱嘅国庆嗰度，我觉得挺好劲啊！ 佢生得高啫， 佢生得高， 佢张纸真系冇俾人冇巢过，冇掂过，又冇 secure 都掂 呢样嘢，下次唔 work 噶啦。我相信啲保安公司第一下次写明， 写明三先可以。 唔系咯，佢规定噶啦，以后你冇六十三，你唔好入嚟做。 我觉得如果何春仁就连纸都睇唔到噶啦， 咁衰嘅你真 系。唔系香港，而家其他嗰啲陶锦身啊、抗神嗰啲张纸都系好快已经被人哋抢搣烂咗啦嘛。 喂，但系你 阿婷嗰张 step down 系一路咁行到出边同 step down 紧噶嘛，好劲。 你会对阿抗神有咩期望咧？佢觉得自己就系作家， 逗号， 佢觉得自己系作家，佢系一个咁样 comma quote 啦，咁样嘅作家。咁你觉得佢咁样嘅作家，你觉得佢系咩？嗱，因为老实讲啊， 系 喺好多论坛上面，我都有稍微睇过佢少少嘅表现。我觉得好多情况之下，佢都觉得自己 KO 紧人，但系问题就系话佢嗰个 KO 办法咧，只系喺一啲小说上面嘅 KO， 佢觉得文字上面。佢用得精炼过你，比较熟，比你熟练。佢觉得 咩？我颈渴，所以我饮水咁。 系啦，佢真系从来都喂我唔系讲紧攞唔攞生杯，而系你嘅生杯只系服侍你嘅读者。你要知道阿抗神咧，95%嘅人唔系你嘅读者嚟嘅，你好难攞到嗰啲所谓叫生杯嚟服侍到95%嘅人，而令到嗰95%投票俾你嘅人咧，都系认同你嘅工作。即我觉得呢样嘢真係比较难。你唔同话可能陶谨申嗰啲，陶谨申你就话我一个从政阅历咁丰富嘅人，我有啲论点上面我技术性激到你嘅。我觉得嗰啲系比较实在嘢囉。 我土话真系最耐嗰个嚟㗎咪。 差唔多。所以咪推佢。 阿妈70个佢系最耐嗰个。 系即系 走成 差唔多最高嘅。 唔系差唔多直头系佢。你仲有边个老得过佢啊？喺议会。佢30几岁做到而家， 出咁我觉得佢都 啲人就话佢系最老嗰个啦。 起码喺泛民呢边系， 所以应该做主席咯。佢最熟议事规则嘅。 咁系咯，即系所以我觉得就即系我唔知今年因为弃保效应而投咗落去抗神身上嘅人，即系包括我自己。 好虚啊啲票嗰啲。 我对佢嘅要求系冇啊， 冇啊。 我只系希望佢 大家系救佢啫嘛，个票 喺民主派呢边嘅时候，真系你要投嗰一票落去嘅时候，希望你系归队。即係大家喺一個民主派裏面光譜嗰條戰線有一個共識，例如有啲嘢唔可以支持嘅，大家都企硬；有啲嘢係唔可以踏一步過去嘅，大家都企硬。即係譬如大家喺呢一刻覺得831落閘呢一件事係唔能夠接受嘅，大家追求一個真普選，你唔好對任何屈服於831決定嘅選舉辦法有啲咩接受嘅空間。我係希望你嗰一票係投落泛民主派嗰邊度啫，僅此而已。 唔係呢啲，我諗好基本。基本上一定会做到啦，你嗰啲要求基本上一定系得 你李铺话， 我想问下你， 梗系唔系啦？ 我其实我想问 乳鸽喎，讲紧系最 系啦，你哋有冇 expect 过嗰几条友去国庆嗰个系做呢样嘢噶？定系你觉得佢哋系好乖？我真系去参加国庆， 我又唔 嗰样嘢，其实 因为之前佢俾你 写文面， 俾你话到飞起噶嘛，之前民主党又去国庆搞错啊咁啊嘛。 我 所以啲人都系，原来民主党入去系做呢啲嘅，系做长毛做嘅嘢。 我唔知阿当 接触 嘅， 我都唔知啊。 民主党嘅支持者里边，你哋会唔会希望就系民主党而家个路线同埋方向？你都觉得系应该同共产党沟通啊？嗱，which is 成个泛民光谱里边，我系唔反对有人咁样做噶。你永远就系话你要了解你嘅敌人，你要两手都有一把。即系你要两手牌都要识打，台面台底你都识打。我唔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同佢沟通，又或者所有人同一定要同佢反面。呢个系我。 你可以或者系说法喺泛民入边，都大家都有分工。 同你分工系啦，角色噶嘛。 系啦，咁所以问题就系话，你如果所谓叫泛民主派或者民主党都系人社化，即呢一样嘢好恐怖。 唔系你民人社化加埋沟通嘅。 系啦，即系佢可能咧就 我肯定人社就唔会同任何北京嚟嘅人沟通。 佢嗰啲激进咧，我谂佢都系有一个底线，佢底线就比较高嘅。 我相信呢樣嘢佢會識得去抓嘅， 即係唔會犯法嘅。係 啦，做得好唔好唔知，而家我諗佢哋而家嘗試緊做呢樣嘢。其實又開始，譬如話上次拉布， 其實都犯咗法㗎啦。 碧雲啊，上次咪參與呢一個拉布嘅，其實由嗰個 point 開始，民主黨其實已經有啲唔同㗎啦。系咪啊？即系一开始就话有啲位咧，我哋行激少少，但系一个大前提咧， 我唔知啊吓，因为鄙人咧两个礼拜前先见过刘慧卿，刘慧卿嘅讲法唔系咁噶， 冇错，刘慧卿都系有话， 刘慧卿讲法唔系咁噶， 哎，我哋去酒会就去酒会啦， 系， 点解要做啲咁嘅嘢啊？ 年轻嗰班，我觉得有啲谂法开始会有 系啦，嗱 ，which is 你话喂 时势逆嘅， 你话而家你话真系喺立法会里边 食花生，代 你话真系喺立法会里边工作嘅人又或者而家新任嘅立法会议员，系唔系真系按照住以前卿姐嘅路线去做嘢系另外一件事，而系我只系讲一句就系话，如果你觉得。民主党的路线都不应该跟共产党任何沟通，又或者在理念上我们永远都是反对共产党，站在共产党对面的了。你这件事真的很清楚地讲给香港人听，就是说刘慧卿以前那套已经不啱用，刘慧卿已经过时，他已经金盆洗手，他就还回他。十月之后改组回之后呢，就是唔该，而家呢啲先系乳鸽，嗰啲唔系乳鸽，嗰啲老鸽。 点解刘慧卿仲系党主席嚟噶？ 十月就唔知系咪啦 吓。 唔系十二月咩？ 十月系嘛？ 大会十二月嘛。 但系刘慧卿一个人，佢嘅路线唔一定系代表，等于系 民主党 嘅路线啊嘛。 诶，嗱呢铺话法你系要戒啦喎。刘慧卿系党主席嚟喎，佢路线点解唔一定民主党嘅路线啊？ 我唔喂 一言堂咩？你估而家冇咩？ 千秋世代咩？ 最大系会员大会。 你话嗱，你话刘慧卿真系以后唔做主席，又或者佢喺民主党嘅角色有所变更，系另外一件事。即系第二个，即系譬如可能系阿挺做主席，又或者唔知边个会啊？ 当然 方式，你不如你咧，欧轩咧，不如 唔系，因为智慧一系阿土噶啦，冇得走啊。 咁啊合理。嗱，你话陶谨申系咪同刘慧卿嘅办事方式一样？我真系 做阿挺啦，梗系，我唔系话我唔系鄙视佢。 我咁讲啫，我咁讲啫。你好小心噶啦，我知道。但系问题，我觉得如果真系阿土嘅话咧，你真系有需要话俾香港人听，究竟民主党嘅路线，究竟而家系同共产党沟通啊？ 智慧都 OK 啊？ 定还是我系佢喺共产党嘅对立？我都 有同佢绝对有理由 对立加沟通。 我绝对有理由相信。 咁你咪见到彭检基？点或者对立加沟通啫？ 你听嗱，民主党。我覺得喺策略上嚟講咧，我絕對相信咧，其實係一定會保留住溝通呢一個渠道，因為咧喺咁多個即係泛民入邊嚟講嘅話咧，佢係唯一一個行呢個路線。如果佢唔行呢個路線嘅話，其實佢冇咗多 除咗容海恩之外，我哋最主張溝通， 即係會係有係有呢個選民會妥協民主黨嘅。所以呢個絕對係冇放棄， 係 啦。所以呢個佢一定會揸住呢個係一個份量好好基本嘅嘢嚟嘅。好啦，呢個基本嘅一個基本盤之後咧。即係我如果民主黨嘅話咧，就話係有啲你亦都要照顧，即係就算阿土都好啦，佢都要照顧黨入邊一啲嘅新生代佢哋嘅啲諗法。 唔係佢都有份㗎， 佢都唔想。 我覺得真係好難做呢、這個工作，我知係啊， 係啊，佢都唔想再出現一啲即係分裂啊，或者嗰啲嘅所謂嘅一啲嘅即係啊， 冇得分裂嘅有 少壯嗰啲又走出去搞搞陣嘅話， 又真兄弟咁咩嗰啲。 所以呢個都要佢都要箍住嗰班嘅，其實我覺得 我唔知啊。 阿土內裏都好想抗爭嘅咧。 係啦，我真係唔知啊。咁所以即係身為下一屆黨主席，又或者即係有份問鼎下一屆黨主席嘅人咧，就係交代清楚呢一樣嘢。 但係最慘阿土嗰啲好多嗰啲政見唔同咯，因為佢係天主教嘛。咁我哋就係、是、天主教啊，即係嗰啲平權嗰啲，佢就唔會認同噶嘛。我哋主張即係贊成嗰啲同性婚姻合法化、平權啊嗰啲，佢唔得噶嘛。 呢個係有少少痛苦嘅。 係有少，我覺得佢好痛苦咯。 好難搞。公民黨咧 咩啊？我哋 set Elvin Young 四眼診又入翻去啦。咁 Elvin Young 又繼續做啦。嗱，老實講，即係 Elvin Young， 我覺得即係戰鬥力非常之高，出嚟又 presentable， 個款又 佢又真係咧，佢個人紅咗， 又有魅力，係咯。 嗰時 請咗幾多次啫？ 嗰时喺火炭同输到八七彩， 佢而家系处理嘅一个党魁嚟嘅， 直头系噶啦。 处理即系 at 一年之后咁咪坐正咯。 定佢 at 嘅咩？呢啲咁咩噶？ 佢写明佢处理， 即系老脸咁 处理咧，去到明年嘅唔知十一月啊嘛，好似 直头盟主啦，而家做咗。 所以即系我 真系好难请佢咯，我觉得而家系嘛， 即系杨岳桥 请咪请。 如果佢系咁样嘅话，就唔会坐到呢个位 置。我唔得闲请佢啫嘛。我哋成日都食饭噶 啦 ，Elvin， 我觉得你唔使谂噶啦，冇悬念嘅， 系 冇咩啊？ 冇悬念，冇悬念，听唔听到啊？冇悬念， 系咪好正啊？ 系啊，啱啊，我听到冇悬念咯，咪就系，咪就系咯。 你讲先， 冇悬念咯， 你讲， 冇悬念， 你讲， 就系咁啦。 听到啦，怎么讲啫？ 但四眼诊啊，点咧？你系咪觉得佢系即系呢四年都可以继续系边吃边学边抗争咧？ 佢应该 呢个系 lifestyle 嚟嘅， 咪咯，佢嗰啲又要玩又要做 play hard， 咪 work hard 嗰啲嚟噶嘛？ 但系 飞机师你熟唔熟咧？ 话你聊天有啲嘢想讲，又 咩啊咩啊咩啊咩啊？ 你 问咩啊？ 有冇拍拖咯？ 有冇拍拖啊？有冇拍拖啊？ 我点知？ 喂，你好重 要、啊，即系又唔讲得？ 我点知啫？ 系啊， 但唔系、啊、你面有难色、啊。 佢今次去旅行咧，我见到佢好似系一个人 一个一个 系咯。咁点解 咩问题啫？ 如果系拍拖嘅话，冇你一个噶。 我点知啫？ 有冇同佢揸机影相先？ 唔知唔系好中意 selfie 嗰时。 喂， 佢手好 selfie 嘅。更加重要。喂 ，Elvin 有冇拍拖啊？佢好似有一个固定女朋友㗎喎，係咪㗎？我唔记得咗。 原来呢啲尖锐嘅问题喺你包口出嚟咁难答。 係 㗎， 有啊。 有啊。 仲喺我 Facebook 出现过添。 哇，呢、這个其实以前呢好多啲明星呢就算结咗婚都唔敢讲呢会有影响㗎嘛。 係啊，啲另一半永远都唔带出嚟㗎嘛。 好似咩 华仔咪系咯。 成龙啊。 係啊，华仔咪系咯。 啊，呢啲好近期。 喂，928咪有个人有个义工走埋嚟同我讲。Elvin 几时翻啊？我问十月头咯。佢去边度旅行啊？咁样咯。跟住 我喺边度见到佢啊？咁啊？ 唔系，跟住佢就问我阿嫂有冇去啊？咁 哇， 咁系佢系 A A Y 嗰啲义工团嚟嘅。咁我谂下，都知噶啦，系嘛？佢啲义工团都咁问阿嫂有冇去、啊。 但系呢个阿嫂系咪即系嗰个阿嫂先？ 阿面即系话呢啲嘢已经开始系政治抹黑嚟噶啦， 红磡桥啊嘛，红磡桥啊嘛， 嗰个 边个啊？ 嗰个都有机会、啊， 唔系嗰个 好多人都话、 那個、识咗好耐嘅， 嗰、那个识咗好耐，即系我谂系咪 阿嫂识 咗？我哋系应该要揾 跪玻璃 嘅，揾阿杨岳桥上嚟， 写一份唔好闹我， 澄清一次先。当然我哋就话嗰啲全部都乱噏啦，系咪先啊？ 唔似、啊，我得似层层，我食花生嘅啫。 即系呢啲咧，其实真系同公民党嘅未来好有直接关 系， 所以先要问啫。 咁大家对公民党嘅期望系咩啊？即系继续做一个即系香港中产普遍支持嘅民主派。 系咯，专业嘅专业啲咯，咁咯。 专业啲，民主党冇咁专业啦。 起码唔系专业人士啊，佢哋系嘛？ 我觉得公民党同民主党嘅分别就系公民党唔会高调咁话主张同北京沟通咯。 不过咧，公民党咧，即系唔系我纯粹系作为一个即系一个法律界嘅一个小小嘅一个成员嘅角度去睇咧，以前公民党咧，因为嗱喺其实佢嗰个阵容咧系好犀利嘅，即系入边讲紧全部资深大律师， 民主党都好犀利啊！ 红磡桥啊，嬲死！ 系咪呢个啊？应该唔系咯，上晒报纸嘅啫。 呢个梗系唔系啦， 呢个系 fans 嚟嘅， 呢个朋友嚟嘅， 朋友啫， 跪玻璃啦呢张就， 正啊， 呢张几好啊， 系咯，好 呢、這个几 好， 唔错啊真系， 唔系你下体系零距离， 我逢系觉得着间条衫， 闹死我， 我逢系觉得着间条衫嘅都几好嘅真系， 咁睇到噶啦， 佢能够将 红磡桥咯，总之啊唔系呢个沙田嚟嘅，死啦。 即系我觉得我系担心啫，我纯粹系呢样随便开口噏啫，就话即系因为以前公民党咧入边咧，其实佢上面嗰班咧李志喜啊、余若薇啊、梁家，全部都系讲资深大律师，喺行头喺行头入边嗰个地位咧系举足轻重，系啊。咁但系而家咧，佢哋嗰个慢慢退下火线啦。咁当然啦，你话啊郭荣亨啊，或者系杨岳桥啊，即系佢哋都系好好嘅背景。咁但系始终咧喺法律界， 线咗个田唔系排咁高嘛。 以论资排辈嘅一个咁样嘅背景下边嘅话咧、啊，其实佢哋如果行翻以前个系有少少唔同噶啦，佢哋嗰个路线咧，或者系喺嗰个起码喺法律界嗰、那个， 但一般市民 认同嚟讲会有啲 觉得大律师都已经好叻噶啦嘛。 系嘅，香港人 好 迷信专业咯。其实我呢啲好鸡噶嘛，系咪先啊？ 唔系，我先系个好鸡，我先系个好鸡啊！ 你咩鸡啫？ 唔好讲嗰啲吓，转头翻嚟第三节，唔好啊，唔好讲嗰啲啊，系。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ong Kong Peanut.com， 我系志冠。